Book 2 80 80 80 الصفات 3 形容词 3 形容词 3 هي لديها كلب 她有一条狗 他有一只狗。他有一条狗。 الكلب كبير. 这条狗很大。这只狗很大。这条狗很大。 هي لديها كلب كبير. 他有一条大狗。他有一只大狗。他有一条大狗。 هي لديها بيت. 她有一栋房子。她有一栋房子。 البيت صغير. 这栋房子很小。这栋房子很小。 هي لديها بيت صغير. 她有一栋小房子。她有一栋小房子。 هو يسكن في فندق. 他住在宾馆里。他住在宾馆里。 الفندق رخيص. 这个宾馆很便宜。这个宾馆很便宜。 هو يسكن في فندق رخيص. 他住在一个 便宜的宾馆里。他住在一个便宜的宾馆里。 هو لديه سيارة. 他有一辆汽车。他有一辆汽车。 السيارة غالية الثمن. 这辆汽车很贵。这辆汽车很贵。 هو لديه سيارة غالية الثمن. 他有一辆很贵的汽车。他有一辆很贵的汽车。 هو يقرأ رواية. 他在读一部长篇小说。他在读一部长篇小说。 الرواية مملة. 这部长篇小说很无聊。这部长篇小说很无聊。 هو يقرأ رواية مملة. 他在读一部很无聊的长篇小说。他在读一部很无聊的长篇小说。 هي تشاهد فيلماً. 他在看一部电影。他在看一部电影。الفيلم مثير. 这部电影很有趣。这部电影很有趣。هي تشاهد فيلماً مثيراً. 他在看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他在看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